莫凡就这么被留下了，而且一来就是通宵。通宵，莫凡一点也不稀奇，但是和这么多人一起通宵，莫凡有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在某个位置呆呆地坐下后，身边的人对他笑了笑：“你好。”苏慕城友善的笑容让莫凡也不能无视，主动和人试了一下好，但跟着就看到苏慕城屏幕上的角色——竹烟霞。 莫凡特别想收回刚才的时候，竹烟霞这些天可没狠轰自己，是除了那个夜修以外最难缠的人之一。原来就是眼前这位吗？这温柔的笑容实在没办法和游戏里那个重火力的枪炮师联系在一起啊，太有欺骗性了。莫凡一边想着，一边又是暗暗打量其他族人。 这个枪炮师虽然更犀利，但要说到狠辣，却还是属那个女战斗法师啊。是哪个呢？莫凡左右看看，一边陈果一边唐柔，美貌总是容易让人和良善联系到一起。看完两人，无论哪位是那个战斗法师，莫凡依然只有那一句话：太有欺骗性了。 在观察完众人后，莫凡却没事干了。做什么呢？刷着账号卡进了游戏后的他有点无所事事。平时的这时候，他会整理清楚 BOSS 的情况， 然后留意接下来的区域。但现在还需要做这些吗？莫凡正发呯呢，突然就听到叶修招呼了一声：“ 莫凡也和我们一起去抢 BOSS 去吧。”哦。 好友先加一下， 叶修说着。几经曲折，两个都不开好友开关的人终于互相加上了好友。有 BOSS 刷新秘密？没有呢，莫凡忍不住问了句。没有就待着。于是就这么待着，一直到了天亮。从莫凡3点多到了星星网吧，这一夜居然真就一个 BOSS 都没有刷新。 微臣骂骂咧咧的，十分不爽，看莫凡的眼神特别有敌意，好像这种事情是因为莫凡的过来才改变的似的。微臣甚至有找了一下他昨天弄的武器，结果找了一圈没找到后，才想起来那一袋子易拉罐早已经被包子喝光了。小子，跟我们走吧。 早饭过后。 魏晨恶狠狠地招呼着莫凡，结果莫凡完全没有被魏晨身上十分明显的流氓气质给吓到，早已经吃完了早饭，正在发呆的他站起来就跟着魏晨、包子、乔一帆一起离开了，也没和叶修他们打什么招呼。这人，陈果话到嘴边也是翻了半天跟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后半天问了唐柔和苏慕城一句。 你们和他说过话吗？没有。唐柔摇头。我有笑一笑。苏慕城说：“看起来不大好打交道的样子。”陈果对叶修说：“貌似是。那怎么办啊？他要铁了心，就是对战队没兴趣呢？如果真的完全没兴趣的话，那留下也没意义了。”陈果怔了怔，随即却也明白了叶修的意思。 但他万一只是被情绪影响呢？希望不会如此吧。喂，你不要没事人一样啊！他的情绪还都是因为你。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觉得至少目前的状况还不错，至少人都来了。随后休息，再上线时，却得知这一天他们不在的时间段里，本周的最后六个野兔 BOSS 全部刷新掉了，霸气雄图强得不亦乐乎。 叶修他们却只能叹息运气不济，魏琛看莫凡的眼光越发不友善起来，典型的迁怒。不过莫凡却是全然无视。 哎，心理素质不错。 叶修继续感慨着。没了野兔 BOSS， 网游对于这一世人来说顿时有点无意义了。叶修把角色停进了竞技场，进了装备编辑器。 研究资料，开了网页无数，又是开始研究千机伞的下一步。 魏琛这边也不能闲呢，轮回工会那边是没什么事，但那本来就不是他的重点工作。打职业比赛，他的术士只有一件银武也不够。魏琛也在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始研究其他装备。陈果这边闲下来还要打理一下工会，此时第十区玩家到七十级的可都不少了，但这些新区新玩家却此时被大多数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给卡住，有志于进入神之领域的玩家都在这方面花费着大量的时间。对于这些玩家而言，系统任务反倒是努力一下就可以做到的，倒是竞技场的任务指标，那真是需要一定的实战水平都有可能通过的，要不怎么说神之领域无菜鸟呢？这第十区的星星工会后期没有夜修之称，发展的比较平庸，但总算也是有了一个班底。陈果经常向他们透露，目前在神之领域的星星工会是多么的欣欣向荣，正等着他们加入，弄得众玩家也是挺有斗志。神之领域的星星工会欣欣向荣吗？这就是一个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从竞争野兔 BOSS 这一最高指标来说，星星工会的繁荣足以笑傲所有玩家工会，甚至大部分俱乐部工会。但要从一般的人数啊、工会等级等实质性的问题来看的话，星星工会挺惨的。大堆从不上线的马甲，陈果找来凑数的朋友，基本在凑数任务完成后就闪人了。他们都是需要工会守护之力的，但星星工会等级这么低，只靠他们这点人冲到满级，那可不是他们这些凑数党的抱负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扯叶秋名字的虎皮，陈果相信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不过考虑到工会将作为职业战队的后勤基础保障，星星工会就也需要像各大工会这种精英团一样的信得过的核心精英力量，所以陈果觉得还是循序渐进慢慢发展的好，不要为了赶紧提升工会等级而乱添人手。新区里的那些家伙陈果倒是比较期待，那些从新人跟着工会一路熬下来的，算是对星星都有了一定感情了，陈果期待着他们赶紧升到神之领域的那一天。陈果忙着这些事情，唐柔、包子、乔一帆在不需要抢 BOSS 的时候，则都在通过副本或是刷怪或是竞技场进行着一些目的明确的专业化训练。所有人都看起来很忙碌的样子，这让莫凡有点手足无措，他决心观摩一下身边苏沐橙，看看大家都是在忙些什么。随后就看到苏沐橙退出了游戏，点开了网页，飞快地搜索了一下后，桌面上出来一个小窗，电视剧的片头曲悠扬地响着。苏沐橙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瓜子放在桌上，咔吧咔吧，也是挺忙碌的样子，但是这个实在是模仿不来啊。莫凡一直以来的扑克脸都很快刷新出点表情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职业战队吗？无所事事地看着电视剧嗑瓜子儿，就这样。莫凡诧异着，结果苏沐橙感觉到莫凡有望着他这边，扭头一看，见到莫凡正在盯着他桌上的小袋瓜子儿，于是拿起来给莫凡桌上倒了去。 不用， 莫凡说出来的时候半袋已经倒出来了。漂亮妹子又是朝他温柔地笑了笑，就继续嗑瓜子儿看电视剧去了。难道自己也要点个电视看吗？莫凡恍惚着瞥了一眼苏沐橙的屏幕，电视剧的名字叫《熟悉的陌生人》，进度24集，自己现在看也赶不上进度呀。恍惚的莫凡彻底有点懵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在没有荒可食的时候都在做什么的，就这么半发呆的状态浑浑噩噩到了晚饭的时候。叶修问了他句感觉怎么样，莫凡果断回答很无聊。 那是，叶修说， 还没有比赛呢，现在是准备期。需要准备点什么？莫凡问了句，问的时候忍不住看了一眼苏慕城，他就算不懂，也绝对想得到看电视剧嗑瓜子绝对不是准备。目前来说，抢BOSS抢材料，做银装是最重要的事情。抢材料？莫凡说到这个的时候，面无表情的脸上居然有点光彩。 是抢BOSS，材料完了合作者一起平分的。叶修连忙解释了一下，可别到时候跟着他们抢了BOSS，完了分材料的时候，这家伙冲上去把斩楼兰呐、月子青啊、白皙锦流啊、五志金什么的一一爆掉，那就尴尬了。因为只有野兔BOSS掉的稀有材料最重要，至于其他材料获得的途径很多，就比较简单了，不需要抢。 陈果连忙跟着补充了一下，刚才一说到抢时，莫凡就很燃的样子，让他吓了一跳。野兔BOSS这周已经没有了，莫凡说：“ 是啊，所以这周大家可以休息放松一下了，下周再来。”不过你不行。 叶修突然话又一转：“你得接受一下训练，不然怎么能打好职业比赛？” 莫凡还没来得及答话呢，突然就听到网吧里有人大叫了一声：“操！赵阳也要转会了？”什么？转会窗期间，任何这样的消息都是特别敏感的。正吃饭的一桌人一听到这消息，立刻就起身围观电脑去了。莫凡顿时一个人被晾在了桌上。此时亢奋的并不只是这饭桌上的人，整个网吧里都是喋喋不休的议论声。 所谈论的就是猛然有人喊出来的一句话：“什么赵阳转会？职业比赛，真这么有意思？”一网吧的热闹让莫凡有点诧异，他扒了一口饭，有点出神的想着。